船， 妈妈，我是马爹，那孩子招你惹你了？你跟孩子发这么大的火啊？ 我心里腻味。 哼，你看你，你本事不大，你脾气还不小，整天你就知道喝酒。你狠的，我看你呀是个埋汰，那咱家的日子哪有银子让你喝酒哎？那你可好，有枪顾嘴，你麻食记腿，你

是一不一小心，一不小心，我要得罪人呐、说财路要滚雪球来的大腿儿，算计着一两金子二两银，虽说是 是俗话说的好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您老再艰辛呐、啊，八根汗毛倒比我腰还粗。 糊涂，咋的？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多不吉利呀、 啊！哟，那你说我一高兴啊，啥屁话都扔出来了呢？ 二奶奶呀，您可别怪罪我呀。 没关系，一看老了哇，就是个爽快人。 奶奶可真是个大好人呐。 姥姥， 哎， 姥姥， 哎， 姥姥， 哎， 宝儿吃饱了吗？ 我吃饱了。 哎呦，感情是饱了，这个小肚子吃的跟那个齐喝们似的。过来，姥姥问问您，那个米饭香不香？ 香。 肉香不香？ 香。 饭菜谁给的？ 姑奶奶给的。 姥姥再问问你，姑奶奶好不好啊？ 好。 将来你要是念了大书，做了大官，有了银子，先给谁花呀？ 先给姑奶奶花。 大点声， 给姑奶奶花。 哎呦，这孩子可真乖。走，姑奶奶带着你和我闺女放风筝去。 哎， 走。 姑奶奶，我还会吹鸟呢。 是吗？ 这可真是天上东风追彩云，地上白马追麒麟，穷人跟着富人走。 啊，你小子又上这儿捣乱来了啊！ 徒儿变成聚宝盆， 我让你走了。

吃吧。 地上跑的不如天上飞的，天上飞的不如水中游的。 是鱼。 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这没有腿的不如十条腿的。 是螃蟹。 哟，还是老祖宗脑袋像车轱辘似的转得快，一猜呀就中。 那个小蹄子嘴呀、像是油葫芦。 还不是老祖宗宠着他，半截儿啊被发的无理了。 我喜欢他这样。再说你这侄子又不是不知高低的孩子，女孩子家嘛原该就这样。 老祖宗一夸凤姐姐就为王，难道要饿死我们不成吗？ 哟，这又是个催命的。来来来，快入席吧。 来来来，快入席吧，老祖宗您上座。 好好 喜欢吃新鲜的野玩意儿，待会儿啊，我让他们洗干净，给您拿过来。 这儿哪有我的座了？ 你就坐我旁边儿。 哟，老祖宗，您坐，我就坐这儿。你老师，我就坐这儿。 好， 哎呀，没事，我这皮糙肉厚的，没事儿。 哎，嫂子入席，得先打扮打扮。 嗨，我一个乡下老婆子，还打扮啥呀？ 这可是府上的规矩。 对，这是府上的规矩。 哟，二奶奶，这么说，今儿您要让我带花？ 是啊，我们一起打扮姥姥。 哎呦，可真是了不得喽！ 今天要出。老太太要带花，小姐们骑着红马难把台阶下，刘姥姥我呀，是你大姑要挂下。不了那英武的呀，刘姥姥我呀可不是凡人的脑袋瓜，刘姥姥有八卦心里说实话呀，当面说恭维话，我是哪个徒弟他们笑哈哈，想到此我三寸的金莲走吧。 好大气呀！ 哎呦！

一下子把交账的哎算赢，奴的儿一马三斤才得真，奴的小女儿她的肩膀高，肩在今天落在真，那王人一见气不奔，他要与我儿人工家争，第十三儿兵两人他就一刀劈死小王人，宋王爷才叫咱把我儿来奔，我的儿满红不知可吐真情，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他是忠报的儿子眼睛的神，他越过曾祖母守太君，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宋王爷听说他是杨家不家财反击这元帅营，守太君为父要行踪，命我挂帅去平财神，我们一波为官而不为王，为的是他宋江山忠黎民，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死孤报朝臣。我会因五十三岁不我老，不定你才人不为你宋君情，今日令我要把儿教训，不管不教真成人，擂鼓山头报长进， 刚才呢是吕瑞英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出征。听众朋友，尹桂芳创立的越剧尹派唱腔是越剧舞台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小生流派，上海虹口越剧团的萧雅是众多尹派传人中的佼佼者，请听萧雅演唱的《红楼梦》选段，但求与妹妹同死生。 李妹妹，每位把你好似今宵的，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灯？家人